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音乐旅途继续走进恋爱当中的小情歌。 愁到底是什么，杨花雨落十三千丈黑发，一城孤柳是凋谢的花瓣，念旧的风是往日的欢呼，又来折磨。你会不会剪去黄了的回忆，丈量我力气把城市多里芳草无尽，曾经想看两不腻，如今荒芜飞过秋千去道别的你。想提醒我孤独的身影，让淋雨滴细看不是花絮，是点点泪滴。爱是颗星，在现实的花海里低头想找你，只剩倒影。我试着骗自己，有散也有聚，只是想起了，再无人聆听，不如回去。我不愿意舍弃我的不甘心，乱哄的情绪我自言自语，夕阳无尽再看只会更伤心，该死的回忆拉着千万里，全是想你。 歌曲《恋爱达人》是由罗志祥和小 S 一起演唱的歌曲，作为第二主打曲，收录在罗志祥2004年10月22号发行的专辑《达人秀》当中。这首歌曲的旋律表现的是年轻男女之间的爱情预言，歌词中透露出两个人在这场爱情游戏当中的斗智斗勇。一起来听到来自罗志祥、小 S《恋爱达人》。 靠近我怀里，别假装不在意，你明明都已经苏醒，你就是你，请不要 人也会认输。Yeah， 为什么是你？我只想问。Yeah， 为什么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Yeah。 You're so cute, so won't you come to me？ 出头才会一直玩游戏耍心机。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time.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歌曲《有你的快乐》由王若琳演唱，通过王若琳得天独厚的嗓音和绝不流俗的旋律，将这首歌曲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感觉。每一个音符，每一个旋律，都充分表达出王若琳对于音乐的感受，对于快乐的定义。来听到这首《有你的快乐》。 不知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够，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喜欢和你在一起，无聊的生命也别有趣，让你听我的音乐，分享在每星球。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Please close your eyes. 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来自陈斌《等的人》。 某种安稳，谁都不想承认，厌倦在摸索，我觉得有责任让感觉更真，困起自己自问，为何不安分，我在爱里什么模样，说真的要不是温度冷却以后，我可能还会不清晰，说是醒来却又挣扎，隐约中我是不是一直在等着一个更好的人。越的越单纯，感觉更深，没有不敢承认，爱都有伤痕，心里的等一等，让谁都 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她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她柔